次，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，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，抱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就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等在你回眸，我看见温柔， 心间依旧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泪流。 但愿越长越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无叹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越长越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都无叹。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